政党政治到了，那长啊，蒋万安的团队在助选的时候啊，有一个阿嬷啊，这里跌倒了受伤了哈、哦。那大家拢在讨论哦，蒋万安为什么站在边啊，怎么硬呢？哦，他闪到一边哦，愣在那里。有的人讲他一副很吓到的样子，那尾啊，当然啊，有去甲慰问啊，去甲砍手。另外，也幕僚哈、哦，为什么那时候还在喊？ 蒋万安加油啊！这个你们都有入境哦，我们在直播哦。好、哦，那么另外他提了啊，长照三支箭，老实讲，今天啊，这个陈时中啊、哦，说他内容空泛，恭喜我，我刚刚不是内容空泛，是，他简直被陈时中 KO 啊、哦，因为陈时中是卫福部长，对这个事情太了解了。那。 但是伊嘛是卫福委员会委员，为什么他提的政策会这么的不可行？哦，那么难怪黄珊珊说赶快去恶补啊、哦，来准备辩论。那另外是桃园，好、哦，这个张善政的啊抄袭事件，伊讲啊，他一定会办说明会，什么时候没有时间表啊、哦？我急一点的行啦，好、哦，当时我死的，好、哦。嗯 那么这个另外呢，今天呢、啊，郑运鹏哈、哦、说一点钟啊，会当解决的物件，会当睡眠的物件，但是为什么要搞一个多礼拜？哈、哦，因为很难嘛。那么年晃啊出来说，他不止抄，而且他连审查委员的他都抄啊、哦，连结语他也抄啊、哦，难怪。 那么郑运鹏的这一个民调已经追上来，听说已经甚至领先2个百分点了。那么讲到这个张善政啊，在接受啊这个德国之声的访问，哈、哦，一共德国之声那个有针对性啊，啊、哦，不怪大家会受气。哈、哦，那么这个朱立伦的事情，为什么朱立伦恼羞成怒到这样？ 民进党批评他啊，荒腔走板，贻笑国际。哈、哦，那今天啊，这个林根仁也抄得很严重。哈、哦，那今天我们也都会来讨论。我们今天啊邀请到的来宾啊，德维就是民进党的立委，也是这一次陈时中竞选总部的总干事吴思尧委员。 洪一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洪老师。 洪一哥好，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好，以及也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那么另外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黄子哲， 洪一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以及时事评论员温朗， 洪一哥好，大家好， 好，那么待会啊、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啊，还有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何志勇，那么都会加入哈、哦。那首先呢、啊，这个来看的是今天呢、啊，这个有台北市议员林炎凤啊，他呢在就是要客诉的节目里面。 还原现场，一共也跨掉蒋万安啊，第一时间哈、哦，不是根本不是关心这位阿嬷，而是呢一副吓到的表情，然后呢默默的走到旁边继续拜票。蒋万安闪到旁边去握手之外，又回头站在旁边看，等幕僚指了阿嬷，看起来像是在教他，然后蒋万安才蹲下去啊，这一个握阿嬷的手。 结果呢？蒋团队竟然还在旁边喊：“你们都上直播喽！”好、哦，要替蒋万安加油哦。好，他说简直啊，就是为了选举在消费这个受伤的阿嬷。哦，那蒋万安呢、啊？针对这个事情，他今天有所说明。来，我们来看一下。 劝农工会的在前几次的， 基层议员一个个站出来相挺，只是蒋万安才握完手，立刻受到背后，甚至越站越远。明明是找资深艺人寡甘平，蒋万安却在原地质疑。 每根选民骂起骂起，也被想到前一天这个画面。扫街拜票，走没几步路就有阿嬷被撞倒在地。蒋万安先是愣在那，下一秒才转头握手拜票，非得要等到里长提醒才惊觉大事不妙。 帮忙！ 第一时间， 我就是尊重专业，先让我们团队的医护人员协助。 事发当下，本应该主动关心蒋万安，却得靠里长一个指令才有一个动作。不管是要幕僚叫救护车，或者蹲在阿嬷旁边伸手紧握，看在市民眼里，当场扣分。 这件事情呢，是蒋万安真正被人家质疑的部分，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应变的基础能力？这件事情对蒋万安来说有伤害，而且这个伤害。 其实倒也不是贵公子形象，因为贵公子没有不对，可是没有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贵公子，不是没有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正二代，他才是真的扣分的。 现在我最关心的是阿嬷整个身体复原的状况。今天上午，我的团队也会到医院再去探视。 人设被贴上负面标签，蒋万安团队显示，七号行程结束，十一点就亲自登门探视受伤的阿嬷。八号也派人了解状况，紧急补扣网。但是这种愣住的反应，不仅旁人惊呆，连对手也忍不住提醒起来。 好，那拍照当然很重要，可是呢，人身的安全更重要。 我想个人的临场应变，应该不需要别人评论。 阿嬷被撞到事件余波荡漾，蒋万安昔日人设背景再度引发讨论话题。 那吴委员，你昨有看到而且阿嬷跋倒了蒋万安的表现，你是怎么观察的？ 我觉得这个是假不来的啊。他的表现很清楚的，就赤裸裸的在镜头前呈现。嗯，这就是他危机处理的能力。哎，第一时间就是钢铁嘛，哈。嗯，那我真的看了，真的当下其实我应该心想，昨天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是早上，我陪着阿中在月嫂中心，嗯啊，那很多媒体哇就开始传这个影像。那当下在场不止我，很多媒体都说，天哪，蒋万安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简单的，这作为一个平常人应当有的正常反应的 ABC， 他居然都还做不到。所以他就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我想蒋万安从小应当都是被保护的，呵护的非常好，碰到任何这样子的紧急危难的状况，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待在那里。那今天他的回应更让人暴跳如雷啊！他说，我第一时间要尊重专业。我想他尊重的专业是什么？是你的选举专业吗？当阿嬷已经倒了，你还在理想请你说阿盖手摆捷这能阿捷的球，他还转过去先继续他的拜票行程。你是选举第一吗？第二个还是你的尊重专业，就是你的团队的这个社群传播的专业吗？还在那边哎，大家来上了蒋万安的直播喽，大家来看这里还喊蒋万安加油。你们的专业到底是人命关天第一时间的医疗专业，还是你自己选举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专业？ 是。 那蒋万安本人他是长期在卫福委员会这么多年，七年多，还多次担任召集委员。我想你在这个领域里头，你对于医疗的对于一些基本照护的这种都应当是，其实真的这也不需要讲到什么专业，这就是一个人基本要有的一个态度跟温暖。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到一个危机处理能力是这么弱的蒋万安，然后他的团队是这么的嗜血的蒋万安，那从这样一个现场的状况，我们可以非常的清楚，他不止不接地气，他就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这种人怎么能够信任呢？ 任俊兄，你要来看。 我老天，因为他这个影片哦，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蒋万安在先前有先撞到一个男子啊，那他的那个反应很直接，就他有去扶他，我认为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那男生没有跌，因为他那个蛮壮的，你知道。但是因为他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有那个阿嬷，就蒋万安其实并不就是画面上面这一个有没有？他先撞他，而且他去扶他，那个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当他一转过来的时候，看到有人躺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蒋万安一开始的态度是站在那边，他没有任何的动作，反而是旁边这个里长把他往边啊，他立刻就转身走了。我认为其实不管他整个处置的这一段是最引人争议的。也就是说你的拜票的握手的行程跟你看到一个老妇人躺在地上的那个孰轻孰重，是大家认为你在现场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判断力。也就是你不是讲说有没有团队，你可以看到他旁边有一些议员啊，其实是直接就蹲在旁边了。 对对。 当然我知道就是说如果是老人家跌倒，基本上现场第一天我们不要去搬动他。为什么？因为他可能状况会很多。可是当你直挺挺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转身到旁边跟别人握完手，再回来再继续看着他，而且把他光，你突然喊了一声要叫救护车，那边爱郎自己冲下，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觉得大家比较在乎的是刚刚的那个反应。现在那画面上那个是徐宏庭啊，就徐宏庭第一时间他也不是傻傻的站在那边都不动啊，他一样是有蹲下去关心，但没有搬他。所以我说蒋万安对两个的那个状况，因为这中间有一个刚刚那个男生，跟那个阿嬷在倒地，那我们一般人的正常逻辑会认为说，你看到一个阿嬷在倒地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转身过去跟其他支持者握手，再回来站在那边一下子再回去看。所以我认为他凸显就是说他整个的团队，他所谓的尊重团队是那边有人处理我继续拜票，所以这件事跟你无关吗？我觉得大会比较在乎的是这个，因为你一直希望能够 那显示什么样的性格或训练或成长。 我觉得他的问题就在这里齁，他过去一直希望摆脱一个他不是跟大家不一样的人，他不是个贵公 公子，他其实跟大家一样都是平民百姓。啊哈。但问题是当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所凸显出来的是你不能说我团队人跟我继续握手，我还真去握了手。嗯哼。这个老实讲，这你自己本身的判断的那个状况，我觉得是不 OK 的。嗯哼哼。那不要去推说什么。 显示他人跟人跟之间很疏离吗？ 就是他没有办法拉近那个距离感，这是过去到现在人家对他的质疑，他一直想打破。所以你看他希望走亲民的路线。如果有人推你去握手，你如果第一时间是讲说不行，我们先处理这个， 是 我不相信旁边的民众会因为你不握手而扫掉你那一票。我觉得多数人会反而因为你立即的那个处置的状况是得宜的时候， 那为什么他的幕僚在旁边还在喊蒋万安加油？ 这就很怪。哎，这大家上镜头了，所以应该怎么办？哎，这时候大家关心的不是，因为老实讲，你的直播团队是一件事啊，旁边还有很多的媒体啊， 对， 还有其他人在拍。所以我觉得他的团队是不是只觉得就是说，哎，我的小框框里面啊，大家看到是蒋万安，所以呢，大家来喊，好像蒋万安营造出一个热情的一个状况。那我就讲，如果今天是这个方式做的时候，他的团队就完全是不及格的。 是，所以方老师， 蒋万安在那一刹那，他整个人是呆住了，好像那个时空凝结了， 对， 啊，然后他整个人就六神无主， 还往后退， 对，他还有还有点害怕， 对， 我认为就是说，在蒋万安的人生经验，他没有看过一个人倒在他面前，因为那其实有点惊悚，同样的事情。2015年5月28号、那时候赖清德是台南市长、他去学甲去看那个治水工程。 哇，这个昨天有讲。 不是，那是另外一件事哦。那不是，那是他有做过三件事。我昨天讲的是高铁，还有在路旁边车祸。这就是他去巡视治水工程、旁边一个社区理事长80几岁就在他面前坐下来。赖清德立刻抱住他，然后扶他旁边。后来他想要血糖不比较低，赶快拿一个蛋糕给他吃。当然我们知道赖清德他是医生，所以他会立刻的反应，但是即便一般人不是医生，你也不会站在那边呢、好像在那边站得直挺挺的，就很奇怪，那个画面很怪。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那台北市以后如果发生紧急事件，蒋万安会怎么处理？ 会呆掉啊，因为他已经表现过好几次呆掉啦、就是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人生走得顺风顺水，从来没有碰过一些这个大浪小浪嘛、这个其实算小浪啦， 是 就是说他一切都得按照剧本、那如果今天的设定的状况有超出剧本之外、他就会慌了手脚， 是 他就会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常常惊呆了、他这一次 他有常常惊呆吗？ 对，他这一次被惊呆了、他在立法院 被苏院长， 苏院长问他啊，你在美国有没有吃美国牛？噔噔惊呆了，就是他常常被惊呆了，因为那些不在他设定的剧本，没有按照他的剧本走的时候，他就会哦惊呆了。好，这是他的部分。然后，所以他是不是贵公子？他是贵公子，因为他的人生是按照剧本走的人生。然后呢，他的团队也很大的问题是，团队把候选人摆在第一位，对，他应该要摆在第一位，可是当有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团队要保护的对象第一个是蒋万安，所以人民是排在老板后面的， 是， 所以当这样的团队如果是主导了台北市政府，未来的台北市政府的话，哦，不好意思哦，人民你们排后面，因为我们老板才要排前面，我们老板是贵公子。 刚才还有一幕哈，就是他不是看到那个阿嬷堂那边，后来被那个里长带去握手，那段时间我认为他像个木偶哎，他脑袋整个空白， 六神无主， 他不晓得，然后去跟他握，他也握得有气无力，因为他整个脑袋是空白的，他等于陷入一个被好像被那个雷打到一样，然后握到一半，他后来发觉不行，这不对，然后他想想还要走回去，就那几段那个时间是空白。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么麻烦？就是一个领导人，未来甚至是要当总统领导人， 对， 你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很重要。我们都没有经历，可能都没有经历过火灾，可是当发生火灾的时候，有的人就是立刻要找出口，要求生， 是， 有的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待在那边，然后被浓烟就不幸往生。 蒋万安应该会先找助理吧。 哎，对，他说我，哎，我的手机在哪？我要报警。 他如果火灾， 来不及了吧？ 对，缺陷是讲伊受火命，无这个训练吗？ 哎，对，他就是没有办法临时做反应， 是别人替他解围。 对，他一定要别人帮他 保护的嘛？他怎么保护市民呢？保护一个长者都没有办法了。所以更讽刺的是，他前一天还推出他的长照三支箭，这是莫大的讽刺。 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讲了哦，因为蒋万安他推了长照三箭的政见啊。哦， 那哪长照三件呢？一个就是说，他未来啊、要补助私人机构跟啊、这个在宅老化，每个人每月补助是1200啊。另外呢，是要把这个增加台北市联医系统长照的床位，另外补助1200。那陈时中就批评了啊，陈时中说，台北市联医体系在马市长时期进行了整并，为台北市卫生局所属一间公立医院领一张执业执照而已。那总共分为7个院区，按照啊长期照顾服务法规定，一间医院长照的床位上限是200床，增加如果你要增加到500床的规划，法规上不允许。他说有关一个月补助1200的方案，陈时中说实际上现在已经有1195块的补助，大张旗鼓开记者会就为了多补助5块。可见呢，他并不清楚独居老人的紧急救援系统现有运作，而且预算已经送到立法院，明年中央就会负担这笔经费。所以呢，陈时中的看法是说，你的内容都不切实际，你的想法要提出之前应该向专业人士请教，才能够务实规划。所以务实这个事情很重要，好，以五八好来，我们来看分析啊。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把事做好， 把事做好。 排排站喊口号，但仔细看台上除了陈时中，几乎都是女性。陈时中选市长端出第8个政见，要抢攻姐妹的妇女票。 这位跟老太太也承诺，就是说未来结婚之后若有机会，那我一定支持你出国去。妈妈哪不爱我，俺应当换还价嘛，好利息。我还是体会到哦，这种哈、单亲爸爸的压力。 女力当道，陈时中提出3大性别照护政策，男性角色也很重要，包含亲职分担、照护生障怀孕女性、男性育儿卫教、预防产后忧郁等，保护不分性别的人身安全，关注男性受暴情况，以及托育补助经费加倍、月经平权等。最大不同像是提供父母咨询协助、成立男性庇护服务、育儿补助从北市现行好运3.0的400元翻倍到800元。 男女在这个家庭里面，对于照顾小孩、照顾家庭各有职责，但是同样重要。 政府要协助增加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让男女分工更平衡。而对手蒋万安日前也提出长照政策，被陈时中以卫福部长经验批评内容空泛，还说蒋万安不了解联医时为一间医院200张长照病床为其上限，不知道长照机构需独立空间，甚至将医院护病比概念错置于长照机构，以及根本不清楚早就有紧急救护系统补助，根本是门外汉。 我倒是蛮诧异的哈，因为他本身也是卫环的委员，而且他也是一个法律人，好，那在整个在提出来的政见跟法律上面的汉格这么的大，倒是让人家觉得意外。 选战剩下不到80天，蓝绿候选人将战场拉回政策面，就看谁能获得市民青睐。 好，这个是刚范老师讲的，我补充一下啊，因为这个新闻已经发生于2015年的5月，好，当时的赖清德是救了这位这个长辈，好，90岁的理事长啊，因为啊，一出席一个场合受邀出席，但是年事已高啊，天气就热，好、哦、啊，所以他体力不支。后来呢，事后台南市议员李退之把他扶到地上去休息，赖清德赶快发挥医师的本色救人。你讲的是这条嘛、哦？好，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指责兄啊、哦，就是陈时中啊、就是针对蒋万安的长照三件啊，他一一给他驳斥，就说你这都不了解嘛，不亲近嘛，你怎么看？ 我先回应刚才在市场齁、哦、有一个阿嬷这个不幸他跌倒、哦、受伤、嗯、不过还好他现在在医院状况齁、哦、慢慢在恢复当中。那我要先讲啦齁、哦、就是说刚才评论好像觉得万安非常的冷血齁、哦、嗜血等等。 应该不是嗜血啦，是讲说他就是 他的反应 温室发作了，对了，没有说他嗜血了， 就好了。现场就算来宾没有这么讲、嗯，我在脸书上看到很多或媒体绿营的媒体在评论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在这里没有人讲， 我说这里没有。对，那我一说这件事情不用无限上纲哦，纵、使啊，我坦白讲，我看刚刚那个影片，万安在处理第一时间的反应或处理，确、实 没有100分，嗯哦，他可能在当场的这个反应的时间不及，哦，等等，又或者啦，哦，因为那个里长看起来他刚好是顺应着那个里长，哦，好像啊你旁边先握个手怎么样等等都不管，但是确实没有第一时间，哦，去跟阿嬷，哦，关心，哦，然后慰问或者照顾他一下，会让人家有这种感觉，哦，但是我是说后这个我们只看到前半段，事实上后半段他就蹲下来在阿嬷旁边握着他的手不断关心他，那请我们这个有医护背景的齁，哦，这个同仁齁，哦，去照顾他，赶快打救护车，后续他也去医院看他，去关心他。 不是，我的感觉是说他训练不足啦。 是他没有医护背景啦。那再来我要讲就是说这个不当然后续包含今天齁，哦，这个我们还是有同仁持续去关心阿嬷啦齁，哦，希望阿嬷赶快康复。那至于长照的部分齁，哦，我坦白讲，我觉得陈时中真的要批评万安的长照吗？候选人互相批评可以，可是我先讲大的，陈时中部长要不要先回头看一下，他在当卫福部长的时候，长照业务就是卫福部主管的啊，他做的怎么样？ 做的非常好。 我这里是这个卫福部的提供的网站上的资料，我们现在长照 12.0。长照的服务涵盖率全国是 56.6%。台北市是 35.26, 这样的成绩好吗？及格吗？那当然长照不会是全部只有中央，地方也有我承认，但是中央占的大部分，它资源最多嘛，所以说这个要来批评这个万安的这个长照政策互相指教也 OK, 但是我说万安的这个长照政策有， 你差不多是针对也长照三件，有三件事情具体大家再讨论嘛。 是我接下来就要讲，我先讲大的嘛齁，那再来就是说刚才特别讲说啊，你应该如果你不会要去这个时候就请教专业，啊有没有请教专业，事实上那一天在公布长照政策的时候记者会，当时就邀请了我们的最高顾问，事实上就是前这个北市联医的总院长，就是这个邱文祥齁，他也做过副市长，那这个政策事实上中间的过程跟他讨论很多，那所以说他这个陈时中部长昨天晚上了，我看他的脸书，这真的很晚写的那一篇来批判。那事实上这个万安今天也出来回应了嘛，比如说他讲到就是说啊，联医上限是200张这个长照的这个床，那我们要增设到500，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怎么样，必须要修改这个法令，让法规去松绑，那包含刚才讲的说到底是联医到底是一家还是几家，事实上联医在评鉴的时候不是只评鉴一家，不是只有这个评鉴总医院，是评鉴五间医院个别去评鉴的，换言之这个是有可以松绑的空间，那再者就是说 那就要再加一个啦，那就要立法院修法吧。 对啊，他好好当立委，留在立法院修法好了。 那法规松绑，那坦白讲，那如果说需要改，那就去改嘛，就大家努力的方向嘛，是不是？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医护比的部分，万安也说了，他提出增加公卫补助款作为配套，就是为了激励基层的医护士气啦，因为能力不足你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长照的问题。那另外他提出了1200补助款是为了未雨绸缪，帮在宅安老长照设置那个紧急装备等等啊齁。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利益良善，那是不是里面还有细节值得讨论，还要再修补等等，我认为大方向 OK, 细部如果还有不足， 那方向是对的啦。 是，我认为方向是对的， 对， 而且也经过专家，我坦白讲，政策不会平白无故， 找专家要找对啊，晚上睡 觉就政策都出来，一定是透过专家的建议讨论才会出来嘛。 我觉得两个大部分很简单的回应啊，第一个，蒋万安，你当了卫环委员会7年的立委，你对于长期照护长照法的法规怎么规范，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如果你对于一家医院的医疗的这个长照的床位比是200床，你都不知道，那你现在先打屁股。你的立委，你基本你修的法，2021年还继续修了长照法，你到底有没有用功在修法，有没有在好好读条文？第二个，就是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联医就增加，你难道不知道一般的病床跟长照的空间使用配备是不同的吗？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基本的 ABC。然后再来呢，你说到这个照护人力，你不能把医疗院所的这个护病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医护比，然后来跟长照机关的照护比，这两个是傻傻分不清的，这真的是 ABC 都不懂。然后最后一个，我今天把预算书带来了齁，这是我们真的，我说想讲完你就好好回立法院当你的委员，把卫环委员会今年就要审的卫福部预算好好审。我已经把预算书33页拿出来了，讲完说要增加补助每个老人 一个月的1200块，现在台北市已经在做补了1195块，台北市补助了2250位，但是陈时中当部长他认为不够，而且不能只是让财政比较优渥的台北市可以做比较多，要全台湾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们编了2亿多的预算，当中的1亿2699万就是阿中的政绩，你现在拿去做蒋万安的政见，那蒋万安你好好，你如果支持阿中的这个主张的话，你好好留在立法院把这笔预算通过，造福的不只是台北市的长照的这些紧急救护的系统，更是全台湾的系统。那回过头来我真的要说，就是说不要硬凹了哈。这个邱文祥我们也认识他，他过去当过副市长，他对联谊有一点熟悉，但他也离开联谊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昨天在做这样子的回应，我们也跟联谊所有的专业界在做过确认，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做确认，就是这样你干单的事情，连蒋万安你的基本的你所谓的专家都搞不清楚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离谱，你本身不是万能，当然我要挑战你，你是卫环的委员，你对于这个专业居然不懂，第二个你找的专家也应当替你做好政策的把关。所以今天蒋万安在讲的在回的这个他的为自己昨天的错误的政策合理化这部分，再次的凸显他对于这样的政策自己的专业领域都不懂，我们怎么可以信任他呢？ 好，就范老师跟朗东兄啊，等一下都要补充，我们等一下继续讨论好吧。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这个是蒋万安啊今天的回应。蒋万安今天的回应，针对那三支箭，然后陈时中的批评，他说啊，他们就是希望突破法规啊，来解决现在长照床位的不足啊。他说，其实我很高兴啊，因为大家可以见到实质政策的讨论。这是什么回应啊？来，郎龙兄， 我觉得大家对蒋万安都太严苛了。哦，其实指责刚刚讲的都很多，我是蛮认同，因为蒋万安他是个模范生。只是一个小学生的模范生，那一个小学的模范生，他当然不冷血。哦，他看到有呢这个阿嬷倒在前面，他不是冷血，他是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所以说，其实对于大家这些批评，例如说他刚刚说进入实质讨论好了，现在不是说法规去限制长照床位，而是在于是说长照应该给长照机构。他讲的联谊是医院，所以为什么医院在法规上面啊，陈振中他又告诉你说为什么他有这个床数 两百床 限制？因为如果医院他觉得长照比较好做，比较好赚，他不做风险高的那些呢医疗项目啊，那个急诊啊等等，全部把床位移去做长照的话，其实在整体医疗资源分配上是有问题，这是一个专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会去怪蒋万安，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小学模范生。 什么？他是卫环委员会七年的？ 对，这就是一些奇怪。其实哦，昨天原本选举要结束了啊，选战要结束了。 昨天？ 对，因为如果蒋万安他在现场的时候指挥落地啊，让开空间，然后呢去指挥大家怎么样去让这个阿嬷有最好的照顾，大家一看他就是英雄啊。其实这种危机处理最知名的是2007年港星刘德华在中国开演唱会的时候，有歌迷上来要去献花嘛，结果呢就被工作人员一直拉扯拉下去。那蒋万安也是又被工作人员拉去跟其他人去面握手，可是刘德华他没有听工作人员的话，他直接跳下舞台那边，叫大家不要去欺负他这个歌迷。他就觉得他是英雄。你一对比之下，就蒋万安的人格特质就出来了。他遇到危难的时候，听从他幕僚工作人员的话，比民众现场倒地的权益更重要。这点他没办法辩驳。那结果他现在要说什么啊？他很亲民啊，到处跑行程，就仔细看他行程。他说他这个铁人式行程哦，在大安区跑了10家店。哎，我去永康街啊，然后我去呢这个东区茶街去逛街的时候，一次也逛20家店，这个叫做铁人式行程吗？还有那个西装店的这个老板啊，说呢啊，这个很恭贺他，他当选之后再赞助他。那所以说这支持他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去赞助他，怎么等到当选之后？所以你就选的是不管他跑的行程 什么东西赞助什么， 赞助他一套西装啦。当选后，当了市长会赞助，那现在没有赞助。 他这样讲哦。 对呀、啊，对呀、啊，他没有说现在没赞助，他只说当选后会赞助。 那就是现在不赞助吗？ 现在不赞助了啊。那这其实就是民众很真实的反应，就是你看到蒋万安，你会跟他合照，你会跟他握手，可是你心里面都知道他的专业性是不够的。 他今天有说明，刚刚吴委员有讲啊，他说第一时间他尊重专业，那个阿嬷跌倒了啦， 他不是医生，这大家不会怪他，他不需要他去做医生的事情。 可是当时如果都没有医生， 他必须要有专业，是指挥管理的专业。他去问现场有没有医生，然后现场是不是人太多，是不是要疏散，这是他管理的专业，市长该有的专业，但他这部分的专业是没有啊。 现在你都会拄到，你知道不？譬如讲，有一个人你走路的时候，被车弄到，而只有我在现场，对不对？那我们会怎么做？ 赶快去扶他看要不要紧嘛，齁、啊嗯、再来就是赶快打电话报警嘛、嗯、对不对，报119啦齁，这样子。啊、哦、不是，不好意思，记者来，我第一时间我要尊重专业。 对 到这里， 昨天有一幕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他握了那个阿嬷的手，因为被他家握嘛。嗯、 对。 就他不知道跟他讲什么话，嗯，就好像一个临时演员齁，就这边握着，嗯。啊，一般人会说，哎、欸、阿嬷齁、哦、你住哪里，哦，你几岁？你现在哪边不舒服？ 没啦，哎、欸，一定要问先问，讲你倒位不爽快。 哎、欸，对哦，哎呀、啊，好，我们才知让他知道，让他保持清醒。 他已经跟你叫叫那个， 对对对，他尽量跟他讲话，好、哦，跟他讲话，跟他、嗯，你也可以问他说，哎、欸，阿妈，你知不知道我前一天有一个长照三支箭，你知不知道？ 先慢慢慢， 趁机正力宣传一样，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嘛。哎、欸，那个时间叫度秒如年呢、欸啊，就握在那边，他也不知道要跟阿妈安慰什么，他也不知道问阿妈什么，就待在那边待着。呆若木鸡，我觉得根本就像是个行尸走肉，这、嗯、一个人蹲在那边而已。嗯、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 就是讲的对了，应该要跟他讲 讲。你应该跟我问他嘛，你多大位啊？你几岁啊？ 这很得顾要问讲你多位不松快 呀？ 哎、啊，笑、欸、 至少或者说你们、这个是最基本的。哎、他不知道该怎么。 他第一个就是讲啊你。啊，我跟你叫就叫我车，欸、你免紧张， 对啊、哦，安慰他或者安抚他的情绪，嗯嗯嗯，什么都没有，就呆呆的在那个地方。嗯嗯，我觉得这个已经让我觉得，蒋万安你真的是异于常人哎、欸，就跟我们一般台湾人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 是， 我想再回到长照的政策，让我再论述一下下啊。我觉得还是蒋万安真的在跟陈时中在讲长照政策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就是。用这个鸡蛋在碰石头。嗯，刚刚子哲你说的很多事情的数字是错的。卫福部任内长照 2.0 是陈时中非常获得肯定的政绩。嗯，我们从马英九2016年手上接到政权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年国民党政府时期编列在长照相关预算只有50亿。到现在2022年我们的国家总预算投入长照是到600亿 ,12 倍。这是预算的成长。第二个，长照的涵盖率，你刚刚说的是50%几，错了。现在全台湾的长照的涵盖率是到67%，到现在是60%几，update 好吗？我们增加了在陈时中的任内增加了特约的单位一起来投入长照的服务体系，新增了6852处。嗯，所以这些是陈时中在长照的领域他非常投入，所以他对政策非常了解。所以昨天为什么可以在第一时间来提出蒋万安很多不可行甚至就是错误的方向，我要肯定一下朗东，你真的比蒋万安专业太多了，他是小学生，你已经是博士生了。 我刚刚 Google 查， 其实当这件事情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联合医院，蒋万安昨天的这个发言，其实他让联合医院非常多的专业的医疗团队是相对失望的。嗯，因为这个联合医院，他当然他承担的台北市首都的很多的医疗资源、医疗量能跟紧急救护的这个需要。但是今天蒋万安啊，长照很重要，那就把床位挪个500床，他以为今天从这个急难病床、这个平常的治疗病床就直接转成长照就可以了。嗯、那个服务的空间，那个都不要管，就是你排挤了原本这些专业的人员。 那为什么他当立法委员、当卫环委员7年，他不知道呢？ 所以他不了解说这个长照体系跟医疗体系不同。第二个，他要选的是台北市长。嗯、你对于联合医院，我们就好好来讲台北市的医疗服务。联合医院一张执照，一个医院它是7个院区，可能去问蒋万，他数不出哪7个院区。嗯，七个院区它担负的不同的治疗层面的专业领域，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这样子转，从200床要好，你要修法，你再看立法院，你回去好好修，不知道修几年，他的政见是半年内要完成，从200到500床。 好， 所以你会去压缩了台北市真正更需要的一些医疗的量能上的需求。 陈时中今天批评你这个都不懂。这么生疏，蒋万安的回应竟然说：“啊，我们就是希望突破法规来解决现在长照床位的不足啊！我很高兴哎，你们要进到政策讨论了。” 这个是把坏事当喜事办了。 而且，如果是要突破法令的限制，你在立法院这7年为什么没有去做？讲到长照这件事情哦，其实很多人都会很有感。因为很多人家庭其实都使用到了现在国家、现在政府的长照。我家里就使用到了，我的妈妈年纪大，一个独居老人，她需不需要这些旁边的照顾？她行动自如，但是国家的长照政策也涵盖了照顾我妈妈这一块。那所以其实在首都台北市，它应该的是资源更多。那所以 这个蒋万安应该要了解现在我们的长照的政策是如何，台北市有没有站在国家的这个基础之上往前做得更好、嗯、那所以你如果想当台北市长是不是要比现在的更好、嗯、也就是说你应该要先知道你在立法委员任内到底我们的长照是如何进行的、嗯、然后你才一步一步往前啊、嗯嗯、而且我觉得蒋万安还有一点就是你不知道陈时中的背景叫做卫福部长吗、嗯、那是他的专业，所以你今天去打陈时中的卫福部长的专业，你这个是自杀式攻击啊。 那不然怎么办？他也要总要有一个台北市的长照福利政策吧。 那你就要念书啊，你就要学朗东会 Google 啊。朗东刚刚 Google 就有答案了啊。你当立委都没有答案也不会 Google。嗯。啊，这样怎么当市长啦？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预在9月21号来到世新大学演讲，学校也积极配合宣传，不过讯息却引发同学不满。距离演讲还有两个礼拜，校方提前预热广发邀请到各学系赖群组，看看演讲内容。蒋万安准备分享求学就业经历到媒体传播应用，但校方似乎担心学生不够踊跃，有系所直接定出规则，每班需要派出五人来参加。 是觉得是很怪啦，因为过去也不是没有政治人物来上采访过，然后大家演讲过，民进党也有，国民党都有两党，甚至台湾这些来过，只是就是今天特地学校特地还要拜托气象来宣传活动，这是第一次。 这封讯息来自多媒体设计学系，系上下达指令，每班要有五人参加。以一个年级两班来说，至少能确保出席人次达到40人，甚至寄出条件交换，有参加蒋万安演讲可以弥补系周会缺席被扣的分数。 我会觉得在学校里面办这样的演讲有点目的性的感觉，就觉得蛮扯的啊。就这种讲座应该是学生要自发性的去参加，不会是学校办强迫的方式。 我觉得抽到的很，就是被派出去的很衰。如果是强制规定，就是会导致学生更不想要去参加这个演讲。 实际访问其他系所都只有释出讯息让学生自由报名，对于有系所半强迫招揽学生听演讲，校方选择低调不回应。蒋万安跑校园想吸年轻选票，没想到却先引发学生族群负面观感。 我想请教一下子哲兄，你先看一下这个新闻。这是台北市的某大学。嗯，好，然后呢说请班代转知9月21下午1到3点，在大礼堂蒋万安演讲，各班需要推派5个同学参加，请班代于下周三前回报名单给系办。有参加这次演讲的人，如果因为系周会没有到，可以作为补救措施，不予扣分。啊，记者快来采访哦！啊，哎，请问为什么需要人家动员啊？ 没有，这个要问那个po文者啦，他是不是希望说，我不晓得是，比如说是系学会办的、哦，希望说大家可以捧个人场等等、哦，这个不是万安之下令说，哎，各个班带每一个这个班派5个人出来，不，这个要看他各自运作的状况啦、哦，这个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啦。 哦，那陈世忠今嘛去大学演讲，敢多会安人安尼啊？ 如果这样就太 low 了啦， 就 太 low， 不是，我跟你讲，真的，这什么时代了哦？哎，还要由班长去。 推派5个同学 抓公差、欸，然后抓公差说你这样还可以， 如果有来还可以有福利。 对啊，嗯，这不是太 low 了吗？ 不是应该都要发号码牌吗、嗯？因为怕来的人太多，所以就要发号码牌。哎、欸，今天发200个，嗯、后面的人就回去、啊。 如果 应该要这样、啊， 如果是应该就是说每班好只有5个名额，预购预申请重述。嗯，我们只因为人太多了，挤不进来，所以我们只能一班只有5个名额。 对啊，这个对他蛮羞辱的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蒋万安要告。这哪个学校？这哪个学校意图使他不当选啊？表示他很没人气，在年轻人没人气。 我就算这个无聊了，因为我们不晓得头，不晓得尾，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不是哪个学校，他怎么运作状况了、啊啊。不过我坦白讲，到校园演讲，过去我在东吴大学的时候，我们系学会邀请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来。嗯哦、那这个我这种演讲在选举过程，在这个选举的期间中都会有啊。那这刚才，但是我要补充一下，刚才特别讲到就是说。啊，你那个长照政策，万一你当时在做委员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逻辑这怎么说得过去啊？那比如说现在 陈时中不是也提出长照政策啊？嗯 嗯, 嗯。那我一说他在卫福部长的时候，为什么不把长照当现在提的，通通在他任内都做完？嗯这不是一定会有所不足或者往前的地方嘛？ 我们提的都是现在可以做的，没有说哎要被修法的。 那所以说我觉得了，就负责任的把它提出来齁、哦。那我刚才也讲了，这当然万安不是这个所谓的长照的什么最专门的这个专家，但是这个专家去这个政策的确是请教了专家然后提出来了嘛。所以我觉得啦，我看绿营的反应大概就是提什么政策齁、哦、都是很差，都是很烂，都是不专业。那如果大家能回到政策上来互相攻防辩论也很好啊。嗯嗯。 呀、yeah, 好，不过这个平衡一下哦，因为有个同学也说，但是我收到的通知没有强制耶，刚刚那个是有强制啊，嗯、哦、希望强制五个同学参加哦、嗯、这样他说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填写报名单参加哦，主题是今天万安不警报哦，那这个人数限制30人诶，可是大礼堂怎么才30人啊？ 才30个人哦，诶我的场面太小了吧，我觉得这个学校太过分了怎么可以30个人呢，对不对？所以我真的随便找应该都是百人以上，但是我觉得因为他对政策不熟，嗯，所以他三支箭齁、哦、就变成回力镖射向他自己，嗯啊，然后朗东又给他补一箭，说他连 Google 都不会，嗯，所以我是认为说奉劝蒋万安一句话，诗诗的名言，嗯，先强调不伤身体，再做注重效果，你这个政策出来伤了自己嘛？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政策推出来一定要慎重，而且这个完全是陈时中的强项。嗯，真的不要在关公面 陈时中的强项，所以你要更要深入。 对你不要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是，这黄珊珊就酸蒋万安说：“你赶快恶补市政来参加辩论了。”嘿，来请教。 所以这差别其实这个啦，我相信对刚刚提到说什么学校，蒋万安阵营其实很好回答，就跟刚刚看到所有状况一样，尊重专业。嗯，他们不管怎么排都尊重。不，我必须讲啊，就是说。刚子的有一句话我可以理解啦，就是说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怎么学校就弄这样。那既然这些东西如果被认为说是对蒋万安是有负分的效果，那你们是不是该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最后呈现出来是对你的参选人来讲是一个不利的消息。所以我们回来看哦，你们刚刚有个标很有趣，就当蒋万被质疑讲说他有提出来的东西其实跟现状或者他的可行是有难度的时候，蒋万阵营的回答是很乐见大家愿意来进行政策讨论。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可能不是在跟蒋万进行政策讨论，你知道，而是你提出的政策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你的东西是你不够认真或不够你刚刚所讲的说叫做尊重专业，嗯，由专业人来评估了，这不是第一次嘛。上一次被认为他所提出的政策没有人想要讨论他，嗯，那个叫做什么预约公车座位，嗯，还不是预约公车，是预约公车座位，那件事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啊，我也没有再看到他的阵营任何一个人再继续强调，就是说我的这个是经过专家说嘿位就重要，嗯，车是三台机，但是位置一定要留下来，对，我也没有再听到，他就不了了之了。今天回到长照的这件事情，我真的必须讲，因为我们其实除了弄死大人啊，咱老实讲哦，就说今天在立法层级是一回事，嗯，你今天选的是市长， 对， 为什么黄珊会回那一句说你要先从市政回来了解，是因为每一个县市在他执行每一个政策的时候有他的局限性，嗯，你今天要提联医，好，你觉得你进入到联医，你为什么不去提别的医院，因为你觉得联医是归你市政府嘛，你们可以去掌握，那现在就问题回来了，嗯，长照跟医疗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当你今天认为说我在医院里面加你个几张床，哎，你知道我们过去在看立法院讨论长照这件事是非常严谨的，为什么？你今天一个长照的政策要进去，你有人力怎么补足？嗯，我们不敢去动用大规模的医护人员，因为今天医护人员跟天干被戏啊，你知道，你要跟他讲说不好意思，你多个五床，嗯哼，你还必须去讲说你要从其他的地方去训练这些具有长照的人，所以我们开了很多的班，嗯哼，我们希望能够从民间征调这一些，能够让他愿意投入，那个才叫做政策的讨论。嗯，可是你会发现到他现在只丢一个头。然后被大家批评的不，我是觉得说你这不可行的时候，他就跟你讲，我乐见大家进来进行政策讨论，我们没有要跟你讨论这个政策，而是大家就觉得就是说你没有达到你原先你们标榜的时候跟专家讨论过之后，你今天哪一个专家出来跟你背书？对对，没错，我们就在联谊里面。 但是我觉得他刚刚是在背书，陈志忠讲的是对的呢， 这才是问题，你知道吗？就是 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们要政策讨论啊，这个确实要经过立法啊，你不是你肯定陈时中， 所以这就会会是那一句话，其实我反过来要换别人来讲，你知道，终于看到蒋万安愿意进来，但是你的进来的那个程度会是，大家会觉得，第一个你在卫文化委员会待过，第二个你要代表的是国民党选市长，你个人不了解，我老实讲，那算起定武器，算圣，不是选圣人，也不是选一个专家，什么都会，但是你有没有把你的政策真正的认真，就是说好你自己的想法跟主见，认为它可行或不可行， 是是， 因为你有这个背景，是七年的卫环委员会的委员嘛，如果你都没有这些，你有康仁俊你也没你给一个卫环委员会啊，你说什么大家就觉得你就是讲你的意见，可是当你以专家自诩，甚至你以立法委员自诩的时候，你今天居然回来讲说他们希望是要突破法令的限制，那就更奇怪，你今天去选台北市长，我不是要选一个冲锋队的队长，你知道吗？所以你对于市政里面你掌握到多少整体的现况，我不相信国民党对台北市是这么的陌生啊！你们那个市议员开什么玩笑，是所有政党里面在台北市你们是最多的吗？ 你有没有觉得他缺乏反击能力？ 我觉得他缺乏的是 很多能力， 很多能力，他的团队，我老实讲，我不批评蒋万安个人，但我认为他的团队是缺乏很多能力的。也就他只觉得我丢一个议题出来之后，就可以引起大家广泛的讨论，就算被骂，他也觉得说这是我终于乐见看到大家愿意讨论我。 是是。 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就会很糟，因为它是一个负分的效果。 OK，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因为说詹梅啊，人家蒋万安也跑去东区酒吧跟年轻老板对谈了。那因为谁先去了？ 陈时中。 陈时中去了，所以陈时中今天啊。肯定啊，因为陈时中啊，他深夜跑去酒吧跟年轻人接触啊，学习调酒啊，哎，活动很多啊，过帮月嫂帮啊，这个出席月嫂帮的活动啦，普吉娜啦，哈，啊那啦，跟打桌球啦，打篮球啦，所以他也肯定说啊，蒋万安，你去酒吧跟年轻老板对谈，这是一种进步，你进步了，好，那这个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讨论，跟陈时中和普吉娜今麦都去红梅。那另外是张善政，他到底什么时候要开说明会？等一下回来我们去讨论，先休息一下。 以人为本，把事做好。 排排站喊口号，陈时中选市长端出第八个证件，抢攻姐妹的妇女票。 最后一个老太太也承诺，就是说未来结婚之后若有机会，那我一定支持你出国去。我妈妈拿不完，我俺因那泡房价嘛好利息，我还是体会到这种单亲爸爸的压力。 陈时中提出三大性别照护政策，男性角色也很重要，包含亲职分担、照顾生长怀孕女性、男性育儿卫教、预防产后忧郁等，保护不分性别的人身安全，关注男性受暴情况，以及托育补助经费加倍、月经平权等等。 男女在这个家庭里面，对于照顾小孩、照顾家庭各有但是同样重要。 陈时中强打家庭照顾，但前一天参访月嫂训练班，抱起了保姆娃娃，让蒋万安阵营看了很有意见。北市议员王宏威就炮轰姿势不对， 他的手没有托在婴儿的屁股上，这样的姿势，陈时中在喂奶的时候，他的眼神空洞，而且脸臭臭的，看起来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慈祥的阿公啊。 面对蓝营批评，陈时中阵营也出面反击。 是那个王议员可能就误会我们说的抱真的小孩啊，这个叫为批评而批评啊。 反击蓝营为批评而批评，首都大战从姿势吵到人设，但最重要的可是政策。 好，欢迎继续收看《政治到了》哈。那么陈时中啊去上了这一个酒吧哈，跟年轻人聊天啊。那么现在蒋万安也跟进了那想请教一下吴委员，这是你怎么解读这个动作？ 蒋万安从头到尾就是跟风嘛，他在不只是政策跟风，而人家讲什么他要跟着讲什么，然后又讲得不好。那另外其实在他选举当中暴露一个很大问题，是他连跑活动去参加什么行程他们都是没有办法自己去 agenda setting。像我们在选举的过程，你会去安排像我们带阿中去月嫂帮， 那不会议题设定， 对，我们就设定议题，那你到这个地方跟什么专业团体站在一起，然后来论述你的什么政策。可是蒋万安他们从头到尾就是跟着，所以我也很好奇因为一个 聪明一点的选战团队，大家都知道阿中去特色酒吧的这个新闻其实是大家讨论非常多的。那你如果想要在同样的，就是说你要去炒作，你也不要去，又是一样，又是那个鸡蛋去砸石头。他又选了一个同样类似的场域，那大家相比起来就觉得，诶，为什么陈时中做这个，然后你也要学这个，他讲这个政策你也要学这个，然后连参加行程或是活动的那个场景你也要跟风成这个角度。所以他的整个团队的一个选战的经验也好或是策略也好，我也是真的觉得人家他叫陈时中，那蒋万安团队每天在蹭时中，就跟着时中走。 你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吗？ 要跟着去哪里？ 要去抱小孩。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好，没有的，开玩笑的，其实我是这个猜测的啊。不过这个为什么今天啊，我看王鸿薇议员这个批评陈时中说你人设一直换啊，小孩都不会抱，陈时中是累了吗啊？所以说应该啊，哪样抱囡仔是把手啊退咧这里啊囡仔的卡层配啊，你这样抱根本就不标准。 我觉得王鸿薇辛苦了。这些国民党的议员们也真的都在蹭时钟。你看到蒋万安的行程，什么时候王鸿薇跟在旁边，什么时候徐小新跟在旁边，他们这些人就是在脸书上打文字键盘后面，然后只要讲到陈时中他就有声量。好，我一定要还原昨天的这个行程，因为我从头到尾在场，很多媒体朋友在场，全场最欢乐的那个时候欢笑最多的就是阿中抱起这个，他不是真正的婴儿哈，他是现场这个给月嫂学习的这个娃娃哈，婴儿娃娃。那阿中他真的就是两个孩子的爸，两个孙子的阿公，所以他抱起来，然后他还跟媒体开玩笑说：“你问我会不会抱小孩，这题你问对了。”那全场爆笑，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候。尤其当我们身为一个正常人，你抱起孩子，那真的是打从心里的愉悦。可是我看到王鸿薇，第一，他要丑化说这个陈时中怎么抱小孩脸很臭。我觉得王议员你辛苦了，全场是充满欢笑的，你要去截那个图啊，千分之一秒啊，多少分之一秒去截出一个阿中臭脸的那个形象，你真的辛苦了。因为现场在场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多么开心的那个瞬间。那第二个抱小孩这个姿势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我觉得现在陈时中只是动辄得救，我是没生过孩子我是不知道，但是专业的老师在旁边， 是 阿中是在专业的老师旁边指导之下，利亚诺婆。那时候陈时中还要讲说，对，我以前好像不太对，以前在起定的时候我会抱得比较横，其实老师今天说要比较直。所以昨天是去推广一个阿中每个月他当选以后要给孩子这个妈妈36,就是说一个坐月子的补助36,那未来我们会推出育儿指导员，就是要协助未来这些新手妈妈去学习。所以王鸿薇这些人就鸡蛋里挑骨头，然后要去截图，截得这么辛苦，找到那万分之一秒被你看起来阿中的脸好像很臭。那我真的觉得你们选举没事干吗？蒋万安没有什么政策值得你们去帮忙论述吗？那只能沦为每天都在蹭时钟。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关心这个桃园，因为张善政迟迟不愿意开说明会。那么他有说我会开，但是什么时候我不晓得那郑运鹏今天讲一个小时就能说清楚，为什么要拖一个礼拜多一个多礼拜咯。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八号一早来到北桃园拉选票，只不过他的抄袭风波还没停，现在又被爆出竟然抄袭审查委员黄国师的文章。拿出张善政2009年农委会的研究报告比对审查委员黄国师当时发表在农委会的电子报文章，张善政的结语开头与黄国师的第一段几乎复制贴上，第二段的内容则是把黄国师的文章浓缩后直接贴上。另外在应用对农民与消费者的好处，张善政列出了7点，跟黄国师的写的完全相同，结语内容几乎雷同，整个篇幅张善政更干脆把黄国师文章中的 MOD 研究建议由 IPTV 直接取代。 我不会用抄袭这两个字，我说过这个计划的性质是在引进国外农业电子化的新先进资讯，导入给国内的研究单位参考引用，然后帮忙推广，所以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引用，而不是抄袭， 几乎是从头，那从第一期、第二期到结论，它都有复制贴上抄袭的一个状况。 那我判断这说不定也就是说，当时身为计划主持人的张善政副总经理，他一直不愿意公开用同样的规格来对于国人、对于市民朋友来完整说明的原因。 张善政不断被爆出抄袭，更搬出著作权法，坚称研究报告重置都是合理使用，号称会端出来的农委会研究报告说明会至今却还没决定时间。 那我觉得态度高傲，那闪闪躲躲，能够跟律师开会却不能公开说明，这不是一个尊重市民之的权利的市长候选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另外，抄袭争议成了桃园选战攻防，张善政仍旧没有对外说清楚，恐怕冲击年底选情。 好，那么大家一直要张善政开说明会，他也答应了，他说我一定会办，但没有时间表。好，那我帮他回了，我一定会办，但是选后。哈，朗东兄，上面西尊他为什么答不出来啊？ 对，其实张善政是很有专业，像土木专业嘛，所以他是铜墙铁壁，他脸皮像是混凝土一样硬啊。你不管怎么攻击他，都说哇，这个没有不是抄袭哦，是合理引用啊。那事实上，其实我是看了他这个三份报告，这整个礼拜都会在看，也是有点弹性疲乏，因为他是东拼西凑，从那各方拼凑来的。然后他连呢这个 NCC 区委的公营院的报告是直接把整个引注哦是复制贴上，现在连评审委员都抄。那其实洪英哥刚刚讲的非常没错了，他什么时候会办？那选后再考虑要办，但选后他还不一定会办啊。以他这样才喜欢说谎的个性来讲，选后他如果他选上了，说啊，市民不关心这个，我们 就选上了他就不会办了。 对啊，选上了当做没这件事情， 选输了也不会办。 选输也不会办，选输他说啊，选举就结束了，这政治破坏到此为止，我都帮他想好了。但我觉得像郑运鹏哦，他就说， 有十天有了吧。 对啊，郑运鹏他讲说这里十天了，结果你怎么一个小时事情你要弄十天？那郑运鹏他也就讲说，张善政他既赚5700万，然后又去呢继续当独董，就赚习惯这个 EC money。我对这个 EC money 呢这个很有意见。这是 very hard， 这很难赚。你跟国民党关系不好，你都赚不到的。像我怎么可能去赚到这笔钱？在场各位有谁可以亲近范老师可以赚到这5700万吗？没有办法、啊，只有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张善政才有办法去明目张胆的去跟农委会。 范老师如果能赚5700万，他就不会来上节目了。 对啊，所以这真的是 very hard， 是很难赚到的钱啊。 其实，郑永兄啊，这个他有讲啊，他说，因为郑运鹏一直质疑他嘛，你一小时能搞定的事情啊，实在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拖一个多礼拜。那张善政的回答是。依旧是表示他已经在规划提成，会安排记者会的时间，但记者追问详细的时间，他又说有啦，我有在规划讨论。为什么要规划那么久啊？ 这个哈，第一个这是他主持，他是计划主持人嘛，这个东西哦，这个计划主持人写这个研究文章啊，跟一般的学术论文是不一样，它是一个团队在做的，所以它下面它的我听说有12个研究员吧，所以还有这个执行的这个计划主持人，那过去我们也接过研究案，大概也知道其中的这个方式啊，所以它之所以会说需要一些时间的话，我认为就是还是要把当时这些团队的成员啊， 这些很难，就对了， 没有不是就是弄清楚嘛，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团体的创作啦，跟学术论文其实是不可以当这个是同等视之啦，是两种事情。 那什么时候总给个时间吧？ 那可能我相信他会公布的啦，我相信他公布，因为他毕竟我觉得他论文也是自己写的嘛，在学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啦。 论文自己写的哦。 对对啊，学术论文是自己写的啊，没错啊。 你是哦，不是讲农委会这个？ 不是，那是计划案不一样的事情嘛。 不一样哦， 所以他一定是会先把这事情弄清楚，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嘛。 好来， 他说张先生说我不会用抄袭这两个字，你不会用抄袭两个字不表示你不是抄袭耶。对，就是有小偷被抓到说我绝对不会用窃盗这两个字， 对， 我是误拿拿错了，问题是你说你拿错了不小心拿到了放到你的包包里被抓到了，你这样讲当然你自己可以自己可以说服自己，但是别人说不了别人啊，警察就不会相信啊，警察如果你就是偷窃嘛， 对， 就我就觉得张善政怎么会用这个说法？ 中联晃好，那位来宾一爆料，张善政的研究报告是连结语他都抄，而且还抄审查委员黄国师的文章。联晃说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开启了我对抄袭的新眼界。张善政抄到什么地步？他说张善政啊，2009年的结案报告的子报告。 竟然连结语都抄，而且还是抄这份报告的审查委员黄国师发表在农委会电子报中的文章。他只是把中华电信 MOD 改成 IPTV， 然后就领走1740万。中联网大酸，一个研究报告的结语应该是自己写啊，因为那是研究的心得啊。你至少领了5736万，你要有点心得吧？你竟然连结语都抄。他说啊，更经典的是黄国师文章最后一段引述比尔盖茨曾经讲过的一段话。黄国师这个引述比尔盖茨，张善政照抄。中联网说，没你们抄，你们抄贾博士，你怎么还在抄比尔盖茨？结语整整两页，几乎全部都照抄。真是抄袭界的蒋经国啊！ 他的黄国师有七个结论哦，你七个全抄， 对， 你把人家说那个结论是他的精华嘛，嗯哼，我整个研究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 是 你七个，你抄三个可以，三个又勉强，七个全部抄，嗯哼。另外是黄国师他是审查人哦， 对， 他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哎，这个结论怎么七点？我自己写的，我一定会觉得很熟悉啊，嗯哼，啊，怎么不提出纠正？我就觉得这个黄国师，你作为审查员，你是非常失职哦。你怎么可以任由别人去张善政去抄剽窃你的东西？你应该要第一个到制止，而且要求他们不可以做这样的行为。结果你视而不见。其实他五个委员里面，一个就是黄国师嘛，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之前的这个叫做林真，林真是农委会的， 是 另外有三个委员。是包含一个中研院、一个农训中心，还有一个中兴大学，这三位对当时的报告是不满的，他们认为说他的分析规划严重不足。可是我们敢问，林真是护航的， 对。 那我现在也大胆的讲，黄国师，你是不是也在护航？因为你的东西被抄，你竟然没有表达意见， 对。 我需要黄国师出来，你对这个事情你可以快发表你的看法。你知不知道你被抄？ 是。 那你如果知道抄，你还让他通过，你是协助。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他那个张善政一直说合理引用合理引用，我们看这完全是不合理引用、哦、 是。 那我因为他现在又如果因为这样抄袭这么严重还可以拿到1740万，我认为这根本就是诈欺嘛。这、哦、对这我觉得我们根本政府不应该花这么多钱拿他去抄公研院，然后抄农委会自己的案子，这是农委会自己的案子。 是他黄老师列举了义工啊，我之所以说我不会用抄袭，是讲合理引用，是因为引述什么法？ 那著作权法 第五十条，起码对金不利哦，因为著作权法律师站出来了。针对今天著作权律师萧雄林说，张善政担任宏基副总时，2007到2009担任主持人，承接了农委会这个委任的报告，他是涉嫌抄袭哦。公研院审查委员黄国师的报告，所以张善政才说啊，我不会用抄袭这两个字，我讲的叫合理的引用，不是抄袭。哎，著作权律师跳出来了呢， 而且萧雄林是著作权的大律师，就是超有名，对，权威型的。那我觉得张善政的问题是这样，他为什么拖了一个多礼拜十天的时间都不开记者会，是因为他的确没有办法有合理化的说辞。他对于这件事情他不愿意说抄袭，然后一开始就说什么这个是重制，然后后来变合理引用。但是检视报告的内容其实那个就是抄袭，因为你连抄都抄得很不认真，你把工研院的分类小标都把它抄进去，那个东西叫做小标题，而不是工研院的引用的资料。然后你连这个东西你都把它抄下来，然后归类为引用资料，就是说你连抄都不认真抄。然后现在第二个问题又被阿晃给揪出来，说你竟然连抄这个审查委员的这个报告文章，你都还可以这样子连结论都抄，因为结论其实是你这个团队12人小组经过了各地的查访，召开了公听会，召开了座谈会之后得出来的结论， 对， 这个结论是要告诉农委会说，哎，所以你应该要建议接下来要怎么样做，结果你连这个都抄人家的。那我觉得黄国师的问题很大，因为你作为一个评审委员， 对， 你不会不知道说你的东西被人家拿去用，然后你看到了之后你竟然还让他通过，所以用张善政的逻辑来回到张善政本身， 林志坚叫做共犯结构，他的老师也要被告。嗯，那请问你张善政跟这些审查委员是不是共犯结构？ 是 是吗？嗯，看起来就是啊，否则怎么会我审查委员的报告跟你的报告一模一样？嗯，那也因此张善政为什么拖十天？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解释的清楚。 听说他已经输就任本输两趴呢。 我的了解是说，他们两个人仍然是在纠缠中啊。 五五坡， 对，五五坡真的就还 是。啊、可是郑运鹏刚换人的时候，好像差蛮多的呢。 之前曾经一开始的时候，民进党内在震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差6%。哦。后来我说，我问了第二次的这个民调，第二次的民调是为什么做呢？是因为郑宝清要求要做的嘛。啊、第二次做的时候就已经变3%了，双方蓝绿差距就变3%。哦、也就是说一个礼拜的时间，郑运鹏拉回3%。那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就变成张善政是有这个抄袭疑云的。那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民调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在纠缠中。会不会因为张善政一拖再拖， 所以输6%变成现在纠缠，所以这已经上来6%。 对。所以如果张善政在持续的一拖再拖，没有办法合理化说我这个真的只是重置，我真的只是合理引用，就会回到郑运鹏讲的，我不是逆转胜，我只是要扩大差距，因为看起来正在往扩大差距的方向走。 我们真的跟张善政讲，你真的不要讲抄袭这两个字，抄袭我们来讲就好。来范水仁君。 我觉得现在这个民调的落差，其实有比较有可能会来自于，就是说之前当林志坚这个事件被狂打跟猛打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会因此而比较趋向于隐性，不太愿意表态。那国民党会热衷的去表态嘛，所以他第一个张善政的黏着度看第一个会变高，第二个可能在这事件上面当时还没有理解，就一直认为说对你打他是抄袭是对的，那一些有一部分会往张善政那边去移重。可是当现在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张善政现在很多人在一些国民党朋友在帮张善政所辩护的东西，其实之前在同样被指控抄袭的林志坚呢，他也是这个说法，说我不是用抄的，可是对不起，你们那时候不是只有打林志坚，不是只有打他的老师，连他所有老师指导学生你们全打，而且你们是莫名其妙的狂打，你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提出任何的东西，只说要查，不然你们自清，那你不自清你们就是有鬼，你们用那样的逻辑在那个时候来告诉你所有的选民说你们是对的，那现在问题回来了，当张善政现在遇到这个质疑，而且他也说不清的时候，你说十二个子计划好了啦齁，说真的这事件已经多久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礼拜， 差不多十天了， 你也好我头前就开始打给你问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这些计划的时候你好歹问一下嘛。那我居然听到有一个说法是说，对啦，他也有试图，他们有去找过，但这十二个这个子计划主持人不愿意出来， 因为真的有抄， 有一些人不愿意出来，会觉得说我就是单纯做学术啊，我为什么要变成是你选举，我们就同陪着你出来弄这些事情？那我讲实话，那当时你们为了选举去打那些莫名其妙打一大堆什么170几个学生，你们全打的时候，你们也没有思考过别人是不是倒霉被你们用选举操作？ 是，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当今天张善政他最大的问题是他回了一句说。那就等农委会，就他应该是他还是他的团队的人去讲说，那就等农委会的报告。你怎么会等人家的报告出来？就说你没有办法为你自己负责任。 人俊判决，我请教你哦。啊，那人家农委会啊，在选前，然后审议结果说你抄袭啊，一边弄哈。 讲简单了，政治操作嘛，打压嘛，政治追杀嘛， 国家机器呀。 他现在这些每一个洞就是，这边马林贡哎，啊，宾馆了马林贡哎，啊，下面移动，下面弄给你先注销了，你啊，那我就讲。如果今天张善政是整个在台湾里面的学术论文或者是这个抄袭里面他是第一起这个操作有用。但因为前一阵子是你们国民党的人狂打这件事情，那变成是什么，只要跟我政党立场不同的，我说你抄你就是抄。 好， 只要跟我同政党的，我们不是抄袭。 恭喜来齁，郑运鹏是说齁，哎呦，一抄上一抄农委会也抄 NCC 也抄工研院也。今嘛他们审查委员嘛抄莫怪。以不愿意公开说明啊、哦，那所以我想张善政起码应该足紧张，为什么？因为郑运鹏一直追上来啊、哦，那说现在啊、打成五五坡，甚至于小胡领先，来我们来看不起啊。 到中立新民市场，郑运鹏和摊商广张吉一大早就先吃豆花等在地美食，别担心会太胖，因为接下来就是政治版点人20项。 目前我的统计最高纪录是20个。郑文灿市长跟我说，这个只是我的日常而已，49岁了嘛， 哦，所以跑一跑到脚有点酸，脚有点酸，其他都 OK。现在是讲到晚上没声音， 才到下午两点多，声音已经有点沙哑。桃园市长郑文灿补选郑运鹏，没什么配播，普法炼钢就是毛起来跑。 而且最近真的在车上会一直打哈欠，对，所以就咖啡就带着嘛。 咖啡直接搬上车，保证派上用场。红路选战还没满月，但郑运鹏透露，民调已经拉扯五五坡。 现在这个打平，甚至可以赢一点点的民调已经有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感觉不错，也跟我们在地方拜访跑中秋活动的感觉是一样的，数字大概都很正常，也符合我的预期。 被批民调超车张善政，但郑宝清日前也登记参选。民进党八号召开中评会，宣布开闸，要求郑宝清别再打着绿营旗号。 呼吁了哈，郑宝清先生哈，不要再用民进党的名义哈。我想这个党的纪律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既然要回去参选，既然要离开民进党，就不要再用民进党的一个名义号。 桃园市长这一局目前四人角逐，面对昔日同事威胁，郑运鹏靠铁人跑透透，要争取选民最大认同。 针对农委会这个报告，他告了谁？ 他告了郑运鹏、 郑 文灿，还有议员候选人。 恭喜来！伊爱国是告竞周刊的， 是啊是啊是啊， 你竞周刊下来公益抄袭了，你怎么去告郑运鹏跟郑文灿啊？ 对 啊，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嘛。如果我今天是计划主持人，而且我如张善政所说的，我带领了十几个人的团队做了这个报告，在竞周刊第一次刊登出来只有两个研究报告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如果经得起考验，我一定出来开记者会。农委会在网站上面没有的第三个报告，我直接公开啊，我就公开给大家看啊，我做哇这，我做什么猛家，这都我做的啦，我经得起考验。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要用公开透明的方式，不要让这一件事情继续被讨论嘛。结果张善政第一时间就说什么，就说啊，我这是合理引用，你们是选举抹黑。然后就被 copy 被找出来说，哦，你有这么多的大篇幅，前两个报告这么大篇幅的这个跟周刊哦，跟新闻跟网站完全一模一样的时候，他先说我是著作权法第50条跟51条叫重制。可是老师应该就知道，重制的意思是说我用你的东西，但我把第一段变第三段，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重新整理之后，这个叫重制。所以后来被发现你不可能是重制啊，因为你连小标都一样，你连内容都一样，你连惊叹号都一样。怎么叫重置？他就跟根本都一模一样，所以他今天讲什么，我不会跟你讲说吼，这是抄袭，这叫引用，因为引用的话就会完全一模一样，我把它引用成从这边来的，所以我认为张善政根本就是在狡辩，真就是在诡辩。 来，我们六位来宾，我们来啊猜测一下好不好？下礼拜他会不会开记者会？ 很难呐。 啊， 不会， 我觉得太困难了，因为譬如说要争清白的时候，就会像林志， 你们对他这么没信心？ 因为他们争不了清白啊。哦、通常你看一个人的态度，就是如果我真的 张善政给他一票，你气丢啊， 对，如果我真的很无辜的话，我一定千方百计，我晚上不睡觉，我都整理出来贴在后面让你看。 啊， 林志坚就是这样，我就整理出来贴出来给你看，告诉你我是清白的。 是， 好，那。张善政呢？张善政完全没有呢。他说：“好好好，我会啦，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就是说，那个态度上面并没有那么积极的要证明说我是清白的，你们真的是抹黑我。我觉得看不太出来。 可是眼看着选情好像一直在那个呢，节节败退呢。 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可能觉得他一定会赢吧。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的轻忽啊。 我觉得如果张善政继续在这个问题打迷糊仗，不愿意回应，不愿意开记者会，不说明，他就会步向严宽恒的后路。当时我们对严宽恒家里的问题，我们的质疑，他也是不回应啊。结果是被选票教训。 是， 我必须要讲，桃园更麻烦。为什么？桃园是我们六都年龄平均年龄最低的。只有 40.5 岁。我们全国六都是 43.4 岁，所以大部分是什么？年轻人嘛。张善政真的不要去得罪这些年轻人，他们也都写过论文，写过报告。国民党党内也没什么人敢帮他讲话啊。 是， 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在那边选啊，很简单嘛。你就把你说好了，我是召集人，这个结论不是我写的，你就叫那个写结论的人出来嘛。你一定有嘛，谁写的？然后再把黄国师找来嘛，相互对质嘛。黄国师说，我就是甘愿被他抄。 对， 我就是甘愿让抄，让你们抄， 甘愿让他抄，他也不能抄啊， 也不能抄。我说实在的，怎么可以这样子？ 人证物证俱在。 我认为， 不好意思，我插个话哦，因为吼，人家过的时候，我就知道对方吼心虚啊。嗯，你要针对事情去解释，不是告我们啊。嗯，我看他不告《镜周刊》，他去告郑运鹏跟郑文灿，我就知道他心虚啊。嗯嗯，真正吼，心肝了哉人去告《镜周刊》，告你偶然下。嗯。因为根源是《镜周刊》嘛，嗯，啊、哦，再来是你应该出来开记者会反驳《镜周刊》嘛，怎么会是告郑文灿跟郑运鹏？你以为他们两个怕你呀、啊？ 没有错，而且你要跟、嗯、你如果要去扣这个帽子，叫做选举的抹黑操作，嗯，就是把东西拿出来说这是我做的，你就可以去证实说，哎，你真的是在选举的时候用抹黑来操作这一件事情吗、嗯？就没有啊，你时间过去已经两个礼拜了，你张善政的报告的这一件事情，你还是继续勾到菜兜啊，而且第三份报告里面其实就把计划主持人的职责写得非常非常清楚，最后一点他就是。是必须要针对期中跟期末报告必须要给予意见，嗯，所以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不是要等到那下面的11个人都出来他才有办法开记者会。你在做计划主持人的时候，这11个报告完成的时候，你计划主持人就要有所掌握。 昨天晚上我们有讨论到朱立伦主席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哦、那今天啊，针对那个访问，民进党对他的评价是朱立伦恼羞成怒，态度傲慢，整个回应内容荒腔走板，贻笑国际，完全背离台湾主流民意。那民进党的发言人谢佩芬说，朱立伦在专访里面一再强调跟中国对话才能避战，国民党的立场是维持现状，可是完全无视于记者所提的习近平不想要现状，对话也没有办法阻止独裁者开战。他说朱立伦之前你在美国说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可是你会又一回到台湾要表现给中国看九二共识又有共识了、哦、所以谢佩芬说2019年啊，其实习近平已经明确的说九二共识就是同属一中一国两制了、哦、那今天啊，我们把它做比较完整的这一个啊，他们专访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呈现，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If we can maintain the channel of dialogu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or Beijing and Washington, I think the risk could be reduced. Do you really believe, I mean, to draw on the comparison with Ukraine, that more dialogue could have prevented this war? There was dialogue going up into the very last minute before the war broke out.I think many in Europe would draw the conclusion from the Ukraine war that when you have a dictator such as Vladimir Putin or Xi Jinping who wants to achieve something, they are prepared to go to war. But at least, today, any kind of dialogue between two sides can still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r the chance of war. But if no dialogue,Which you think is the best way or to face those dictatorships? But Mr. Zhu, what do you want to achieve with dialogue with China? Because it's not the core problem that it seems is insoluble through dialogue, that you have two completely opposite viewpoint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When KMT was in power, we can make contact to each other, we can sign...those agreements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We can do the trading issue, the airline, tourist, the exchange of those, everything. Mr. Chu, are we seeing with the Chinese response with this calling you, saying that you were willfully distorting it? If everything follow Beijing's step, that's just like not 1992 consensus. We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We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 That's fact. That's true. But we pursue the common and put the conflict aside. So the latest figures suggest that your party is down to 14%. Don't give us any...wrong information getting from the poll. Our polls deal, you can see... This is from the respected NCCU poll, Mr. Chu. You can see recently the poll, our party compared to the DPP, our poll is still rising. Second one, I want to tell you the coming election. The election is the best poll. Am I right? Will you be standing, Mr. Chu? Yeah, will you be standing for president? No, I want to tell you the poll is the best poll for the coming election. You can see. Are you referring to our local party will win the election. The local elections are you referring to? Thank you so very much, Rita. And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view. And it's up. Thank you. 大家拢讲伊恼羞成怒，我先请教郎东兄，你感觉为什么伊干不也批评哈？ 因为朱立伦太低估了，他原本以为说啊，德国之争，因为德国在欧洲里面，他以为啦，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国家嘛，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在整个乌俄战争之后，其实大家在整个欧洲就联合在一起，就继续对抗俄罗斯、对抗中国。那其实像刚刚问的那些问题啊，为什么他会有点恼羞成怒，在这么招架不住？你整个看起来还是说朱立伦的先说啊，台湾人要维持现状，就德国之争就跟他讲说，习近平不想维持现状。那朱立伦说，过去国民党啊，从70、80、90年代这个时候。的话，现状维持不变，没有现在危机。德国之声说，你现在面对是非常不同的，而且是史上最强的中国，你没办法拿过去的经验，所以跟人家比。然后结果呢，朱立伦还说啊，这个其实呢，他呢有这个选举的这些支持啊等等。那德国之声说，你那个是地方选举，他一连串的这些问题，让朱立伦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招架，所以他是完全误判。其实这些问题啦，如果朱立伦来上郑大哥的节目，我们大家也会问他。至于朱立伦知道说啊，我们炮火猛烈，他不敢来。但他觉得德国之声会给他放水，因为德国之声他的官方网站上面内建是简体中文，他可能觉得说哇，这个网站会顾及一些中国的想法，可能呢会对他的这个比较好一点。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在于说，朱立伦他完全是错估了。他呢，这个在国际情势上面判断，他对于德国人目前对于中国的了解也是呢，这个判断是非常错误，所以他自己把自己丢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那所以我讲的很重要的观点呢，是说，是他一开始其实就问说了，因为朱立伦他所有话，简单来讲就是说要和谈，要谈话对话。那所以主持人就去问他说啊，那你怎么你在看到乌克兰例子之后，你怎么还这样想？因为哦，现在有个法国纪录片叫《一位总统：欧洲与战争》。但他放出来之后呢，这是美国的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在2月24号的时候，那时候去做的一个访谈。那时候的重点在于是说，泽伦斯基在战争开打之前，去呢要求希望啊，那时候欧盟的这个理事国主席法国。去跟呢普丁对话，结果呢这个对话确实马克宏啊从3月开始跟普丁热线打了十几次，6月之后再去莫斯科，乌俄战争停了吗？俄罗斯停了吗？也就是泽伦斯基希望那个这个马克宏去帮忙去谈的这件事情，谈了这么久的结果就是俄罗斯的侵略在持续。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欧洲人来讲他看得很清楚啊，然后法国看得很清楚，德国看得很清楚，谈是没有用的。所以朱立伦那边讲说啊，我要九二共识啊，然后呢要去跟中国保持对话，这些事情在欧洲人眼中会变得很可笑、 啊。好呀，简单讲啦 ，ET Today 说啊，不是朱立伦批评你啦，张善政嘛批评过，啊、哦，洪秀柱嘛有，那他呢 ，ET Today 就把张善政当时啊，因为他在选副总统、总统副总统的时候，也是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啊、哦，主持人提问，张善政。说你曾经表明不要再提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扑朔迷离。那可是你现在的说法是否改变立场了？这个时候啊，提问被张善政打断，他有些动怒的说：“你听我讲完啊！”张善政说：“九二共识被污蔑了，他真正的前提是一中各表，对岸对一中各表态度一直很模糊。若对岸不承认一中各表，九二共识就破产了。”我们把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绑在一起，对岸没有说不要，这是对岸善意的释出。请问还有一中各表吗？ 一中各表，我觉得国民党啊的立场其实很明确，就是国民党不要战争嘛。民进党也希望能够跟对岸开启谈话嘛。 拜托，少年人你慢来这灰啦，我是该讲要够一中各表不啦？ 我们相信的，我们就要去做呀。 有没有啦？ 有没有？当时一中各表就是 agree to disagree， 但是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做嘛。嗯、那我们也希望，我举个例子、啊。 现在还有你们还有坚不坚持一中各表啦？ 我坚持啊，当然坚持、啊。 那只坚持昨天怎么朱立伦不说？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说哈、嗯，因为很多人觉得国民党是在做梦嘛，对不对？嗯、我大概在我在八月底接受了美国 ABC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专访啊，在九月份会公布了。嗯，他问我说：“那你们怎么讲两岸的这个问题？”我说：“国民党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台湾的民主化能够带动对岸的改变。哦、oh. ，那个这个主播跟我讲说，你这是做梦嘛？嗯，我怎么回他？大家知道 ABC 母公司是迪士尼吗？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迪士尼吗？因为迪士尼 makes your dream come true。他说太好了，就说这是很好的。 那世纪，你在笑什么？ 我觉得好像另外一个时空平行线了、啊，就是说。嗯刚刚主持人是问国民党的代表说，到底现在还有没有一中各表？嗯，早就没有了。朱立伦都说九二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嗯，所以国民党到底现在还有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了嘛？因为如果有的话，朱立伦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啊！不管在哪边都讲，在对岸的电视台也讲，在德国之声也讲。嗯，可是他也没有讲嘛，就显示说，其实国民党已经不再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八个字要绑在一起，就没了，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这是朱立伦自己的讲法嘛。那朱立伦接受德国之声，我觉得他是态度真的是轻忽了。嗯，德国之声这一家媒体。你要知道他当初是访问李登辉讲出两国论、嗯、比如说这个媒体我觉得他们对于两岸关系的逻辑论述是超级 有深入研究啊 对是深入研究、嗯、而且非逻辑清晰的 对、嗯、 所以很多人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件非常烧脑的事情、嗯、因为它的逻辑性很强那既然面对这样的媒体你自己的两岸论述就必须要巩固的非常坚强、嗯、让对方让这个提问者攻不破习近平真的已经改变了整个九二共识的内涵、嗯、那这件事情不是说、啊、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怎样怎样没有这回事了啦就是你们没有对接上啦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是说我觉得国民党内部有一个文化、嗯、就是有一种上对下、嗯、有点高傲瞧不起人家的态度所以他会对媒体发火、嗯、他觉得诶这媒体怎么会一直挑战我 让我回答不出来就是这件事情是我无法忍受的不只表现在朱立伦身上也表现在张善政身上也表现在洪秀柱身上这是国民党文化上面的通病他有一种尊卑的你来访问我所以我上你下、啊、所以他才会对媒体这种态度 朱姐你讲得太好了因为啊像因为什么我刚刚要先给大家看张善政在选副总统的时候讲九二共识他态度不一样嘛。嗯。因为德国之声说你之前讲的是扑朔迷离不要再提了。可是后来你又说有一中各表啊、哦。那这个今天啊因为朱立伦他动怒了嘛人家今天再去问张善政啊、哦。这个说啊你当时也动怒为什么他说因为德国之声针对性问题好。哦绿营也会，如果是绿营也会气啊。我问你，针对性问题你才好说明，不是吗？所以如果人家以后碰到针对性问题，都爱配兵啊吗？都该修开来吗？帅意。 其实德国 等一下说好不好？来，先休息，进广告。我记得同样的问题，怎么样保卫台湾啊？这个小英总统啊，他的回答是：我们要壮大自己。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结合能够结合国际的力量，然后一起来抵抗，一起来保卫台湾。好，两边实际是不太一样的。来，我们来看维西亚。 我要谢谢各位议员，在中国持续军演过后，这次特别主动来访，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 不甩中共对台军事威胁，美国众议员莫菲率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访台，一行人驱车就前往总统府和蔡总统会面。 台湾不会屈服于威胁胁迫之下，更会捍卫我们的民主制度与方式。 要和国际盟友站在一块，中共围台军演后，美国国会第六波参访团用行动力挺台湾，而美方支持的不止这些。空军中将副参谋长希洛特更直指共军只要攻打台湾，美军将会有反制作为。 We want to see the status quo continued. We don't want to see China come over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vade Taiwan or to send missiles toward Japan. 希诺特负责美国战略整合与需求，他警告中国别对台湾轻举妄动，因为这将成为史上最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 If they are contemplating the difficulty of getting across a 90-mile strait.And going against Taiwan, I would hope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we're not going to just let their logistics flow. We'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top it and make that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military operations in history. 包含了去攻击你的补给舰，我要打的不只是你的什么辽宁号、山东号啊、福州号，而是我如果能够去打沉你的，或者是这样对你的这种海上的运补舰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的话，就可以让你的海军的一个往外投射的一个兵力的能量会去下降。 军事专家分析，美军明确表达警告中国切断军事行动后勤，代表对中国近期军事行动与灰色地带冲突看不下去。中国对台施压力道越大，更促使国际盟友与台湾更加紧密。 好，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小英总统啊，他接见了最规模最大的一个美国众议员的访问团，有八位啊，有八位，由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与特种作战小组的副主席莫菲所这个带领。那它包含了军事、外交、国土安全与税计四个不同的委员会来这边来被国会议员，就是说美国真关心台湾，那表示对台湾的收听了哈。那刚刚我们看到，另外就是美国空军的副参谋长，他说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如果真的中国要打台湾，那美国会去打中国的后勤系统啊，那后勤补给。那另外就是他提醒中国。那个海峡90英里145公里那是你要打是非常非常艰难，美国会让你变成一个世界上历史上最艰难的军事行动、哦、大概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哦、那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美国用这个国家的力量在挺台湾嘛、哦、这是啊小英啊跟台湾现在在做的。那朱立伦一直讲对话，对话你都无法度甲周董啊，好、哦，大概是这样。 哎、啊，你要对话，那要人家要跟你对话。他现在要对话的基准，他就打你嘛。之前朱立伦说， 就是统一啦， 对嘛？朱立伦说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结果习近平这边就打你脸，就跟你说你这样子讲是不对的。嗯，那后来朱立伦有出来回什么吗？也没有啊，就吞下去了嘛。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在乌俄战争之后，其实不是只有美国在关心台湾，嗯，是全世界。都在关心台湾。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到瑞士去，他前一个月的时候回来，带他的这个瑞士先生回来，你知道他第一时间就在跟我们讨论什么、嗯、讨论说中国跟你们现在是不是很紧张、嗯、会不会打起来，因为我们在瑞士都觉得你们快要打起来， 对，在外国看非常紧张， 是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全世界其实对台湾都这么紧张的状况底下、嗯、台湾自己的内部的在野党的党主席在这个时间点，在军演的时间点派自己的副主席到中国去、嗯、你知道吗，我个人都刚刚就给乖啊，那你们到底人家要打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的在野党党主席还派人出去、嗯、到底所谓何来。所以今天德国之声的这个总编辑问的话，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媒体的关心焦点而已、嗯、是全世界的关心焦点。而他问的这一些话也是夏立言出访之后，其实我们在媒体上面其实多次的讨论，希望朱立伦，希望国民党讲出一个所以然来，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派夏立言出去嘛？可是都没嘛。那为什么会问到更小登熊 key 啊？因为就是真的答不出来嘛、嗯。不是只有我们在问他答不出来，是包含德国之声问他也答不出来嘛。 张胜正说，因为德国之声的问题太针对性了。 是，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德国之声，你要昨天看完朱立伦的采访之后，你要我回过头去看德国之声在一个礼拜前播出的跟吴钊燮的专访，就我们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嗯、他也很尖锐啊，他直接就问他说，我们访问过国民党的这个朱立伦主席，朱立伦的主席认为现在台海的紧张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执政党民进党的、嗯这个挑衅，你认为是怎样？他就非常稳重的讲出来，他觉得这是政治的操作，这是政治的口水、嗯、我们全世界现在怎么对台湾，而中国的政权怎么样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更强大、嗯、另外他在接受完专访之后， 他用一个正式的方式，有一个新闻稿，把外交部所有的立场讲清楚、说明白，让这个整个专访里面能够再定调外交部的部长他的立场是如何。而国民党呢？国民党昨天朱立伦这个专访播出之后，大家莫名其妙的笑啊！第一个笑朱立伦的英文不好，第二个笑说安奈姐的东珠线更小登熊 key， 而且他是留美的教授，留美的博士，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不堪一击？然后人家只是几个尖锐的问题问你，你完全没有办法说出。说出一个道理， 照理说他不应该没有力量招架， 是 为什么？因为他当主席又选过总统，现在接下来还要再选总统。 是，而且这更离谱的是，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声明，你如果觉得说，这个记者断章取义，你应该用一个正式的声明放在你的脸书。 不可能断章取义啊，他直播。 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可能觉得说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打断我或什么，或你应该用一个更完整的声明。把它写出来嘛，对不对？结果他在他的脸书上面没有啊。他，你知道国民党这两天的脸书一直在发什么？在发徐巧芯，在说徐巧芯在笑那个所谓的陈时中的正二代的事情。对这一件事情，对他们党主席接受德国之声对于国家对于两岸政策的一个这个政策重要的态度，他们完全没有说明，完全都是闪避的。 是，范老师。 朱立伦，我认为他已经失去了2024年参选总统的资格了。 哦，为什么？ 他从这个专访就是最大的扣分。他不专访还好，一开始呢，一直闪躲问题，避重就轻，不直接回答，或者就是一直重复，然后最后呢，恼羞成怒，甚至跟这个记者对呛。我真的觉得啊，他这样子这种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怎么样，人家拿的是政大选研中心的民调， 对， 说你国民党的支持度是 14%， 你不知道虚心检讨，你还说哎呀不要相信那个民调，我们的支持度在增加。政大选研中心是他没有什么政党色彩啊，他做了30年的民调，你起码你尊重嘛，他没有，他就要知道不要相信。所以我是觉得蔡英文，我不管你支不支持他，起码他到目前担任总统这六年，你没没看过他生过气。这就是一个领导人基本的条件。我认为朱立伦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但是闹了一个笑话，闹的是国际的大笑话。 对不起，范老师请教一下，那朱立伦去美国的时候，美国应该也会有很尖锐的问题问他吧？ 但是他不敢，他在美国他不敢怎么样、他不敢，他在美国人面前他不敢怎么样。 不是，他也答不出来，如果这样的话。 对，所以我觉得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个时间要派夏立言去？他就讲一个啊，两岸经贸很重要。第二个，我们在中国有100万的民众，所以他要照顾他们。问题是，你今天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绿营的那边骂你了，是整个台湾都在骂你啊。 不好意思，我觉得德国之声那个记者是跟他说，你说你照顾100万啊，去看100万台商，他没有。我质疑这个，他质疑的就是说，你是在野党，你去官方接触，你能做什么？ 你能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对，那他就他也 不是让他搞分裂嘛。 对，然后他一直讲说，哦，我们要照顾这100万人。可是你今天照顾就算是100万人投你好了。可是你得罪的是2200万人， 是 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这时候去嘛。然后他还讲哦，朱立伦又讲，他说我们有在中国官方面前表达我们的严正的抗议，就是我们对于传达中国 尊严没有看到啊， 没有看到啊，他讲了2-3次哦，你拿出证明来 啊，玩过嘛样嘞？ 对啊，夏立言，你有没有你什么时候跟谁讲了？你这个林主家，你在跟这个我在参加视讯会议的时候， 夏立言可能去上厕所的时候自己讲的了， 自问自答的， 我都没看到啊， 一边上厕所，我有讲，你们要抗议，我要抗议，我要抗议， 对不对？ 自己这边念。没有用嘛，就我直接真的 就像是那个马英九说他私底下有跟习近平讲啊，一中各表啊，你们公就公开玩跨门啊嘞。 所以你看张善政2019年他接受德国之声访问，那是12月哦，他说啊、有啦，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是绑在一起的，对岸并没有说不要，抱歉，他都不晓得那一年的1月2号，习近平已经把 2019了，2019 对啊，1月2号同一年哦。他已经把九二共识等同一国两制了。 对。 可是你既然过了一年，过了11个月，你还说哦，他们的没有否认这个一中各表。 他以为德国之声很好欺负。 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今天要骂的人是谁？骂的是习近平。你要站出来骂他。 过去一中各表，张先生讲的没错啊。过去他对方可能是啊，我也不否认，嗯，我也不承认。可是现在人家是公开的否认，嗯，一中各表。你国民党要骂的是习近平， 对。 结果你不跟骂习近平，你还帮他讲好话，嗯，那难怪你现在变成里外不是人嘛。嗯，结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反而也有让中国看不起。哎，我就是给你国民党穿小鞋，你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某种程度朱立伦在这个访问里面所展现的态度，因为他超出了我们一般人对接受国际媒体的那个访问的认知，哦，所以我反而会这样觉得，朱立伦这整个的访问的片段他不是说给我们听的，他也不是说给德国之声听的，他透过这个直播要讲给中国大陆听， 要传达什么？ 所以他不断的强调我要对话，我愿意，大家都讲不行，我就是要对话。嗯，你看他其实为什么在回避那个问题？因为他不能回答尖锐的，他只能一直在那里强调，就是说我就是想要跟你中国大陆接触，而且是我朱立伦想接触。嗯，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他这个想法，因为国民党其实国共之间早就老共不跟你接触了嘛。嗯，你国民党过去最大的强项来自于说，哦，忘了共享啊，共产党每次都会回应我两句这样啊，你说什么九二共识好了好了，你功利也忘功了，他不打你脸。嗯，曾几何时，从吴敦义之后，国民党就你跟老共的路就断掉。嗯，朱立伦在整个的访问里面，他一直都在强调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当时讲说啊，俄乌战争啊，如果这个沟通，结果人家记者立刻就回问他说啊，人家那个俄乌之夜也在沟通啊，嗯，啊，沟通完就打了， 一直在对话，嗯，还是被打， 对，也在对话，但朱立伦他就必叫这个，嗯，那但是我觉得对话就是一个好处，所以你看他真正一直在讲的是什么叫对话，就是我想接触嘛，嗯。嗯，这才是他今天在这个访问里面他一直想要表达的。 可是德国记者立刻跟他讲对话就没有解决问题嘛。 那他不管。因为他真的想得到的是我朱立伦能有机会跟习近平对话。嗯。那是他国民党在过去一大段时间国共论坛为什么不能办，因为很简单嘛。老共那边把层级往下压嘛。嗯。我不要习近平跟你见面啊，你要就是跟刘捷一见啊，你就跟台办系统见。嗯。所以我就想就是当你的对话 的。所以今天的北京会看到这个专访。一定会嘛？ 我认为他要表达， 给他加分。 他要表达就是，我敢跟德国之声呛，嗯，我敢跟其他人都说不行的时候，我就是要。但问题就回来了哈，哦，就是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矛盾是，刚刚提到说美国不是有一些参众议员都来吗？ 对，今天来八个。 当今天国民党有些人认为说美国的这些参众议员来到这边，其实给台湾增加更多的风险的时候，嗯，你都没有想到一件事，连的东主席吉刚干要去愿意去跟中国大陆对话，嗯，连他跟你的有敌意的你都愿意跟他接触，反而跟你表达友善的人，你说没塞，你没塞来，嗯，就你对话的那个方向，那个对象完全不同的时候，我完全只认为。当朱立伦今天在这件事情上之所以展现这个态度的时候，嗯嗯嗯，就很简单，我希望你老共看到。而且直播嘛，嗯，直播，你刚问到说美国问他不会问他尖锐的问题吗？会啊， 会， 但没直播啊。嗯，谁知道朱立伦在那里面讲什么？就像当时马英九一样，我小房间里面讲了三次九二共识，就是一中特表，那是你也没看到啊。所以我认为朱立伦其实在这件事情非常聪明。嗯嗯，他只要表达，你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从头到尾一直讲对话、对话、对话的原因 嘛。那仁俊，你最后一个问题是跟问讲啊，你要选总统？嗯，啊，选了这比赛回答， 他不能回答， 为什么？ 因为他当然内心想选啊，但他这时候如果讲说要选的话。你觉得国民党内会 怎么反弹？他可以不要讲到说他要选啊，他可以说看，因为情势还在发展，嗯，对不对？嗯，我到时候我们会推出最强的， 是， 不是常常都这样讲吗？ 但是这样会违背他的想法啊，因为就算有更强的，他觉得还是应该他要选啊，哎，所以他没有办法讲出这个表达的话。 那也不用下逐客令啊， 哎，对，这就很特别了，你知道吗？而且其实朱立伦之前被人家认为说，他其实，在国民党内，不管他是知美或者是对国外来讲，其实他都有他自己的应对的一个方式，嗯，你也很少看他那么的强硬，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两岸的议题上。